好，那我们四个人要合唱一首歌曲，那这首歌曲就是所谓的最后一首歌。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 我不能答应你我们是否会再回来， 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， 不回头，不回头走下去。 Woo-hoo!